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类分析。19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泰昂还有雷蒙德·卡泰尔借鉴了人类学当中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聚类分析的概念。他们通过从相关矩阵中提取互相关的成分，来进行性格因素的研究。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聚类分析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逐渐演化成一种主要的机器学习方法。聚类分析是一种无限度学习方法，它的目标是学习没有分类标记的训练样本，以揭示数据的内在性质还有规律。具体来说呢，聚类分析要将数据集划分成为若干个互不相交的子集，每个子集当中的元素在某种度量之下都和本子集内的元素具有更高的相似度。用这种方法划分出来的每个子集就叫做聚类，当然也可以称为簇。每个聚类都代表了一个潜在的类别。分类和聚类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分类呢，它是先确定类别，再来划分数据；聚类则是先划分数据，再来确定类别。聚类分析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算法，而是要解决的一般任务。从名称就可以看出这项任务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如何判定哪些样本属于同一类；第二，是怎么让同一类的样本聚在一起。解决哪些样本属于同一类的问题呢？需要对相似性进行度量。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划定标准，聚类分析的原则都是让类内样本之间的差别尽可能小，而让类间样本之间的差别尽可能大。那么度量相似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引入距离测度。根据线性代数的知识，如果每个样本都具有 n 个特征，那就可以将它们视为 n 维空间当中的点，进而呢，计算不同点之间的距离。作为数学概念的距离，需要满足非负性、同一性、对称性还有直地性等一系列的性质。那么在聚类分析当中，常用的距离叫做明可夫斯基距离。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明可夫斯基距离的表达式。聚类分析呢，正是通过计算样本之间的距离，来判定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类的。确定了类的标准之后，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让同一类的样本聚起来，也就是聚类算法的设计。截至目前呢，公开发表的聚类算法已经超过了100种，但是无监督学习的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存在通用的聚类算法。根据应用场景的差别，不同算法在组成聚类的概念，以及有效找到聚类的方法上，也会有所区别。针对某种模型设计的算法，在其他模型的数据集上表现得一塌糊涂，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接下来呢，我介绍的就是几类主要的聚类算法，还有它相应的实例。层次聚类又被称为基于连接的聚类，它的核心思想在于样本应当与附近而非远离的样本具有更强的相关性。由于聚类生成的依据是样本之间的距离，因而聚类的特性可以用聚类内部样本之间的距离尺度来刻画。那么聚类的划分呢，是在不同的距离水平上完成的，划分过程就可以用树状图来描述，这也解释了层次聚类这个名称的来源。层次聚类对数据集的划分既可以采用自顶向下的拆分策略，也可以采用自底向上的汇聚策略，那么后者是更加常用的方法。在汇聚策略的层次聚类算法当中，数据集里的每个样本都被视为一个初始聚类，算法每执行一步呢，就将距离最近的两个初始聚类合并，这个过程将一直重复下去，直到合并后的数目达到预先设定的数目为止。根据距离计算方式的不同，汇聚算法可以分为单链接算法、全链接算法还有均链接算法等等。单链接算法呢，利用到的是最小距离，它由两个不同聚类当中相距最近的样本决定。全链接算法呢，利用的是最大距离，它由两个不同聚类当中相距最远的样本决定。均链接算法利用的是平均距离，由两个不同聚类当中所有的样本共同的来决定。虽然说存在特定的快速算法，但是汇聚策略的计算复杂度呢依然比较高，可相比之下拆分策略呢反而更加复杂，那么在此我就不做介绍。原型聚类又被称为基于质心的聚类，它的核心思想是每个聚类都可以用一个质心来表示。原型聚类将给定的数据集初始的分裂成若干聚类， 每个句类呢都用一个中心向量来刻画，之后再通过反复的迭代来调整句类的中心，还有句类的成员，直到每个句类不再变化为止。K 均值算法是典型的原型句类算法，它将句类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最优化的问题。K 均值算法的具体做法是先找到 K 个中心，并将所有样本分配给最近的句类中心。分配的原则是让所有样本距离其句类中心的距离平方和最小。显然呢，距离的平方和越小，意味着每个句类之内样本的相似度就越高。但是这个优化问题没有办法做出精确的求解，因而只能搜索近似解。K 均值算法就是利用贪心策略，通过迭代优化来近似求解最小平方和的算法。K 均值算法的计算过程非常直观。首先呢，我们从数据集当中随机选取出 K 个样本，作为 K 个句类各自的中心。接下来呢，我们要对其余所有的样本分别计算它们到这 K 个中心的距离，然后呢，将样本划分到离它距离最小的中心所对应的句类当中。当所有样本的句类归属都确定之后，我们再来计算每个句类中所有样本的算术平均数，将得到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句类新的中心，并且将所有的样本按照这 K 个新的中心进行重新的句类。这样取平均、重新计算中心、重新句类的过程将不断迭代，直到句类的结果不再发生变化为止。大多数 K 均值类型的算法呢，需要预先指定句类的数目 K，这是算法为人诟病的一个主要因素。除此之外，由于算法优化的对象是每个句类的中心，所以 K 均值算法倾向于划分出相似大小的句类，这会导致句类的边界并不准确。分布句类又被称为基于概率模型的句类，它的核心思想是假定隐藏的类别是数据空间上的一个分布。在分布句类当中，每个句类都是最可能属于同一分布的对象的集合。这种句类方式呢，它类似于数理统计当中获得样本的方式，也就是每个句类都有在总体中随机抽取的独立同分布的这样的样本来组成。那么它的缺点在于无法确定隐含的概率模型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这就会导致过拟合的发生。句类分析的任务是将数据划分到不同的句类当中，可是如果我们将样本看作观察值，将潜在的类别看作隐藏变量的话，那么就可以做一个逆向的推断，认为数据集本身是由不同的鲜艳的句类产生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基于概率模型的句类分析的任务就是推导出最有可能产生已有数据集的 K 个句类，并且度量这 K 个句类产生已有数据集的自然概率。那么基于概率模型的句类呢，实质上就是进行参数估计，估计出句类的参数集合，来使得自然函数最大化。期望极大算法是典型的基于概率模型的句类方法，这是一种迭代算法，用于含有不可观察的隐变量的概率模型当中，在这种模型下对参数做出极大自然的估计，因此呢，它可以应用在句类分析之中。期望极大算法执行的过程包括期望和最大化两个步骤。将待估计分布的参数值随机的初始化之后呢，期望步骤它利用初始参数来估计样本所属的类别，最大化步骤则利用估计结果求取当自然函数取得极大值时对应参数值的取值，两个步骤不断迭代一直到收敛为止。密度句类又被称为基于密度的句类，它的核心思想是样本的分布密度能够决定句类的结构，每个样本集中分布的区域都可以看成一个句类，句类之间呢由分散的噪声点来进行区分。密度句类算法根据样本密度考察样本之间的可连接性，再基于可连接样本不断的扩展句类，以获得最终的结果。最流行的基于密度的句类方法是利用噪声的基于密度的空间句类，简称 DBSCAN。 DBSCAN 通过将距离在某一个阈值之内的点连接起来而形成句类，但是连接的对象呢只限于满足密度标准的点。伊布西农林域这个概念给出了对林域的限制， 密度的可连接性呢，则通过密度直达关系、密度可达关系，还有密度相连关系这一系列的标准来定义。那么根据这些概念形成的聚类呢，就是由密度可达关系导出的最大的密度相连的样本集合。根据思想的不同呢，聚类方法可以划分成以上的四种主要的类型。当然每种类型上也有其他的典型算法。受篇幅的限制，关于每种典型算法呢，我并没有展开详细的阐述，你可以查阅相关文献以了解这些算法的细节。除了前面介绍的这些传统方法之外，现代的聚类方法还包括谱聚类还有模糊聚类等等，在此呢就不做介绍。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类分析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用户画像。在商业应用中判别新用户的类型时，往往要先对用户进行聚类分析，再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训练分类模型，用于用户类型的判别。在聚类分析时使用的特征通常包括人口学变量、使用场景、还有行为数据等等。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机器学习基本算法之一的聚类分析的基本原理，它包含以下几个要点。第一，聚类分析是一种无监督学习方法，通过学习没有分类标记的训练样本来发现数据的内在性质和规律。第二，数据之间的相似性通常用距离度量，类内的差异应当尽可能小，类间的差异应当尽可能大。第三，根据形成聚类的方式的不同，聚类算法可以分为层次聚类、原型聚类、分布聚类、密度聚类等几个大类。第四，聚类分析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对用户进行分组和归类。由于聚类分析的无监督学习的特性，在评估聚类方法时也就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标准，尤其是在数据多样化、高维化、非均衡化的趋势之下，评价聚类方法的难度甚至于超出了设计聚类方法的难度。那么在评价聚类方法时，我们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